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两个人在埋一起呢，很多时候要是估一估对方究竟的心意是怎样，尤其是即是处一个所谓叫做暧昧啊，或者是啱啱叫做有感觉那种，我都介乎于可能是单恋啊，去确认对方对自己是不是都有意思那个阶段呢。咁即是因为我自己即是身边有时候呢都会接触一些较为年轻的朋友仔啊，咁有时候会听下他们即是讲下最近有啲咩嘅烦恼啦，咁真係唔知係咪因为正值呢啲咁嘅暑假呢，即係哇准备要放假咯，大家可能啊即係嚟緊可能有个零月都或者未必约到出嚟见面㗎嘛，要等可能新学期啊，有啲甚至乎喔嚟緊升学啦，咁大家究竟去边度呢都唔知㗎嘛。咁喺呢啲时间呢反而会即係审视好多啊，究竟我对佢嗰种感觉系点㗎呢，咁好似都想確認一下，哎我系原来真系鍾意佢㗎，不过佢对我又系唔系有意思呢，咁 哇呢、這个关系咧，永远都系最美好嘅，因为咧好似即系个古代 细嗰啲， 系啊，仲要隔咗个暑假咧，跟住你成个暑假就见佢唔到啦，然之后就会谂，哎呀，系咪应该咧剪个发啦？等佢开学嘅时候咧，可以即刻留意下我啊，或者系咪将条校服裙真系再整短少少咧？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好无谓。 咩啊？你哋嗰阵时候校服裙整短少少系为咗即系心仪嘅对象嘅咩？有即系呢个谂法。 有啲女仔系嘅，但系因为我学校系做唔到。到呢件事噶， 改唔到， 因为我哋好严格，佢个校裙一定要及膝。 系系咪通常都系噶嘛？但系有时候我成日都唔系好明嘅。 但我哋系会一入学校门口就 睇噶， 你入唔到 嘛？有啲我真系见嗰啲训导老师系真系攞把间尺出嚟咧，即系会咧见到话，呢位同学你嗰条裙好似唔合身，跟住后屘咧就会叫佢哋咧，即系攞把间尺指住佢哋话你嗱，真系你条裙咧放翻落嚟啊！ 嗱，你哋呢啲系冇经验啦，因为我间学校咧好多嘅女同学咧都系想将条校服裙咧改短嘅，咁所以咧我哋嗰个裙袋入边咧长期有一啲咧好细嘅针线包，当譬如一入呢个学校门口，个训导主任喂阿 Abby 姐姐，你嗰条裙好似长，即系个长度咧唔够我哋个标准，跟住之后咁我即刻拆咯，好啦，拆翻我哋改短嗰个位置啦，跟住之后小息嘅时候咧就即刻喺课室嗰度乱啊乱啊乱啊乱啊乱翻短咁样。 喂，但我成日都喺度谂，我都咁 啊。但我就系所以话啦，我就系想问，因为其实呢一种嘅即系做法都真系几烦噶嘛，有乜理由你朝头早啱啱先至放翻落嚟， 跟住 小息嘅时候嗱，但系佢咁迫切去做呢一件事。我反而想即系研究背后嘅动机，因为呢样嘢咧，对于男仔嚟讲系唔明白嘅，因为从来嚟讲，男仔我哋唔使要改裤脚噶嘛，系女仔先要改即系裙脚嘅啫嘛。咁究竟嗰个背后嘅原因，我哋嗱，总之好简单去睇就系贪靓咯，即系一定系喂觉得条裙短啲会靓啲，有时候条校裙太长咧会觉得可能好累赘，定系唔知点样样，总之唔好睇啦。咁我觉得系单纯因为呢个原因嘅啫，但系而家听你哋讲，可能其实多过呢个原因嘅，有时候真系可能为咗攞到即系中意嘅人嗰个嘅焦点啊，等佢留意自己多啲。 我做咁多嘢咪就因为班衰佬啊嘛，就 好彩我读女校，女校冇呢个烦恼。 班， 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啱啱升中一啦，咁我见到咧隔篱班咧有一个男仔咧，佢就都系叫做学校嘅风头等咁样啦，喺一个音乐组入边咧，唔知点解咧，佢就系一个负责吹嗰啲环笛嗰啲位置嘅，即系好中国风嘅。咁佢永远咧小息嘅时候咧，佢就一个人就坐喺一个台上面，然之后就 终于笛打匀，吹下吹，吹下吹。咁我行过嘅时候，因为我要去女洗手间啊嘛，咁我同佢行过去个班房，跟住唔识嘅，我就觉得哇，呢、這个男子真系好迷人啊！然之后咧， 成个黄药师啊，又话即系 冇错啦， 《射雕英雄传》入边 嘅，系啊，头发又飘下飘下， 世外高人一般啊， 真系即系清秀脱俗啊！喺我嘅角度嚟讲啊，咁所以我为咗得到呢个小鲜肉咧，我一定要咧去吸引佢嘅眼光，咁我即系尽量将个头发咧有咁短得咁短，即系剪短少少啊，清爽啲啊，条裙系啊，条 唔系中意长头发嘅咩男仔？ 喂，但系咁样、啊，人哋啊俾你描写到成个世外高人咁，突然间你即系如果因为你改短条裙啊，发型有所改变而留意你嘅话，就变得好凡夫俗子噶咯、啊。 所以佢最后都系冇留意我， 真系咁 样。哦，咁啊唔关佢事嘅，其实就吓，我相信就应该系因为对象嘅问题啫吓。 咁但系我觉得隔篱班唔应该更加难。即系难令到佢留意咩？因为你自己班都仍然有个亲近嘅机会， 所以咧，因为我哋班咧，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咧，原来就系呢一个嘅比较清秀脱俗嘅男子嘅契妹嚟嘅。咁我喺呢啲梗系攻心计啊嘛，好似嗰啲大台剧咁样咧，就埋呢、這个女同学嘅圈子，咁啊识下识下咧，就可以识到呢个清秀脱俗嘅男子。 喂，你讲起呢个咩契妹咧、嗯，我又好想问一下两位，即系喺读书年代， 你收收埋埋唔少啦嘛？ 通常追唔到就会契咗。 我真系好想问，其实呢个系咪即系间间学校都有嘅一个文化，就系兴玩呢啲咩所谓嘅上契嗰啲咩，即系低能游戏？ 其实都唔系真系点样上契啊！我唔知而家呢个年代仲有冇喎。但我哋以前嗰时真 系 好兴， 以前系好低能。点解我真系话低能游戏？其实嗰个上契就我唔知点解由小学开始咧，我已经发现我身边嘅一啲嘅女同学啊，对于呢样嘢系好 热衷， 好热衷噶。即系当时我已经唔好同女仔玩噶啦，即系我主要都系晏昼小息嘅时间啊，都系即系同啲男同学啊，唔系踢毽啊，就唔知喺度做紧啲追追逐逐嘅嘢噶啦吓。咁啊，唔系你捉我就我捉你，系玩呢啲咁嘅男仔游戏噶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忽然之间就有一段时期咧，就即系同嗰啲女仔咧就话称兄道妹啊，或者又认对方做契家姐，你做佢契细佬啊，诸如此类嗰啲。我真系忽然之间咧发现咧唔知点解倾唔埋两句，即系可能问佢借个文具咁样。话啊边个边个可唔可以借个擦纸胶俾我啊？都可以嘅，不过我同你咩关系先？ 哇！ 借个擦纸胶有咩关系？跟住我话咁你想点啊？ 咁暧昧噶。 跟住后屘佢就话咁样啦，因为佢真系比我大嘅、 嗯。 你认我做契家姐嘅话咧，我借个擦纸胶俾你啦。讲紧又好似系唔知小学三四年级嘅事情。 佢想收兵啫，其 实系啦，我怀疑系咁样样嘅。咁嗱，当年咧，我记得喺我嘅课室入边咧，真系印象中好似有真系所谓嘅四朵金花咁。唔系讲笑，因为咧喺入面真系有几个女仔咧系好中意咧嗱，我唔知系咪一个 competition 嚟嘅，就是、总之佢哋好中意收契细佬啊、契哥啊， 系咪显示自己大家姐嘅地位咧？ 可能系，可能系，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咧，我即系若干年之后，我又谂翻咧，其实除咗系即系可能彰显自己喺学校或者喺课室入面嘅一个地位之外啊，同时之间我亦都觉得佢哋好似系想借住呢一种嘅关系咧，去亲近某一啲即系喜欢嘅对象。嗱，当然大家谂翻呢个系一个小学阶段啦，嗰个爱情系相当之纯洁，纯粹系就系我中意一个人，我只不过希望可以喺佢身边啊。有时候去小卖部买嗰两粒鱼蛋烧卖嘅时候咧，佢喺隔篱一齐分享。咁就系因为咁样样咧，咁我就发现，咦，佢哋其实嗰阵时谂翻，可能都真系有一啲即系。喜欢嘅对象啦，我唔敢讲话真係想拍拖定乜嘢嘅。咁但係呢就係、是、为咗即係吸引嘅注意。同时之间亦都喺度諗我究竟有啲咩嘅即係理由可以同佢拉近关系呢，就於是乎走咗呢啲咁嘅所谓嘅套路出嚟。但係我发现呢样嘢好奇怪㗎喎。因为随住你年纪大之后呢，即係有时候成为咗兄妹啊子弟呢，就成为唔到恋人㗎喎。 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呢个因为去到中学嘅时候我都仲有㗎。小学嘅阶段已经有啦。去到中学嘅时候都系㗎。嗰陣时候呢，我记得呢身边有个男仔同学呢就同我讲佢话佢好唔开心。我话做咩事啊？我话因为呢嗰、那个我鍾意嘅女仔呢佢唔鍾意我。我话唔系呀，你哋好 close 㗎喎、 哦。佢表白失败。 系啊，放咗学之后咧，成日都会倾电话，又会一齐放学。有时候咧，即系未翻屋企之前，又会搵啲地方周围去下。咁我以为你哋关系几好啊，感情唔错啊。咁点解你会觉得佢唔中意你咧？咁于是乎，佢就同我讲：我头先咧，我话即系同佢倾开啦。 我话即系其实我好中意你啊咁样样嘅，咁当然佢讲出嚟嗰种唔系一种好表白、好 serious 嗰种，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唔系嘅，即系有时候你知想试探一下对方啊嘛。 即系讲笑咩？喂，其实咧我中意你嘅，啊唔系讲紧笑，即系你唔系即系信啊，即系呢啲咪衰嘢噶嘛？ 都唔系嘅，佢其实有少少系半认真，即系突然间即系唔知做开啲乜嘢啦，即系可能就个女仔讲起，即系唔知啊，类似系话你对我真系好啦，咁诸如此类嗰啲，咁个男仔咪答佢话系啊，其实我中意你啊嘛。咁即系嗰种嘅， 系好轻描 淡写，轻描淡写嗰种，即系又好似表白，但系又唔系，咁又好似讲到少少自己嘅感受 出嚟，即系冇乜信心佢先咁样嘅啫。 咁当然梗冇乜信心啦，大佬啊，即系有信心嘅话就直接就拖住添啦，可能系啊嘛。咁但系跟住个女仔咧就俾佢嘅答案咧，就即系令到佢都有少少好矛盾嘅，因为个女仔答佢就系话，其实我都中意你噶，我自细咧就好想好似而家咁样样，有个好似你咁嘅哥哥。 檸檬擺落 嗱，咁當時咧嗰個男仔咧，其實佢聽到之後咧，佢就係啦，係咪好似你哋咁樣諗咧？應該就係話佢係咪俾檸檬我食咧？即係我係咪已經冇機會咧？定係其實佢係講緊就係話，定係即係係啦？ 因為我都曾經講過同一句説話， 唔係，但係 好想有個好似你咁嘅阿哥。 但因为你是真的没有一个阿哥突然间说咁照顾你的时候，你觉得啊，如果这些人照顾下是一个真的纯友谊的照顾是挺好啊。 因为我那时讲这句的时候，我是真心，我真的想要一个阿哥。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我，我但我脱口而出讲了这一句之后，跟着他从此我们就是好朋友这样变成好 朋友。你想要个阿哥应该跟你阿妈讲啦。 谂翻起咧，其实要去确认一个人系咪真系中意自己咧，都可以话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即系有时候你好怕会系捉错用神噶嘛， 自作多情啊！ 又或者唔系有时候系弄巧反拙啊！即系咧，尤其是你读书年代咧，你有几可真系好了解啲女仔嘅心思系点样样啊？即系当年即系你都可能见过身边有唔少同学仔都系嘅。你越系咧对嗰个女仔有感觉啊，你系即系中意佢嘅话咧，你越系想攞佢焦点啊嘛。但系往往咧啲男仔做嗰啲嘅举动咧， 系啊， 系唔会令到个女仔中意自己反而系讨厌自己噶嘛？ 呢方面咧，嗱，真系我真系好有经验分享， 系又好有经验分享，喂，你肯唔肯定啊？你真系真系有咁多经验分享咩？ 因为咧，其实呢件事咧，到我而家呢一刻谂翻转头，我都唔明点解佢会咁对我嘅。 系， 即系咧，就系有一年嘅中三， 可能真系因为憎你嘅啫， 一定系咁。 你应该谂得太多，我其实唔使谂得太复杂，就系因为讨厌你咯，应该系咁咯。 因为中三嗰一年咧，咁我无端端。有一日翻学啦，咁有一个咧喺个班入边咧不太起眼嘅男仔，咁佢当然系唔系太靓仔啦，咁我突然间会，咦，点解呢个班有个咁嘅男仔喺度嘅咩？同你同班成年都唔觉你存在噶喎， 阴公 系啦，跟住之后佢突然间咧不停咧喺嗰个学期度咧就围绕喺我身边，同老师讲话，啊老师，因为我戴眼镜啦，可能睇黑板唔系咁清楚，我可以调去 Abby 嘅附近嗰个位置坐啊，咁样，咁我调咗上嚟之后咧，佢不停有意无意咧，小息嘅时候又跟喺我后边啊，拍下我个头。话拉下我件烂衫，我成日都觉得做乜嘢啫你？ 引起注意 系啦，佢又成日咁样做啲小动作去引起我注意，我就谂其实你咪中意我咧？咁但系佢最后都系我谂维持咗一个学期之后就冇咗件事，又好似焦点咧同一套动作又摆咗喺另一个女仔度咯。 系 咁，应该佢系中意我啦，系咪啊？ 或者佢行近你之后发现原来唔系中意你， 因为其实你错啦。知唔知点解？话俾你知啊，因为头先佢讲咗个重点就系咧，嗰个男仔冇戴眼。眼镜睇嘢唔清楚，一开始嘅时候咧，喂，阿老师，我睇唔清楚，可唔可以行过去 Abby 嗰个调位坐啊？之后后屘点解突然间不了了之咗？因为睇清楚啦，就系有时候你以为佢搞你个头定咩？扯你件冷衫咩？ 其实 想行埋啲望清楚呢个女仔咩？喂，咁得人惊嘅， 原来系咁， 你差啲搞到佢想转校添啊！下学期你有冇发现佢消失咗啊？其实 系喎， 想转校啊！ 十几年嘅疑问，我今日终于明白啦。 系乌嘉伦为你解开咗呢个疑团， 解开个疑团好啦，其他嘢唔想解开。 不过讲到男仔有阵时做啲嘢咧，即系可能我觉得系两睇嘅，因为我曾经有个男仔系对我做咗一样嘢，我系觉得 我是觉得 即是个不能磨灭的痕迹。 咩事啊咁样。但我另外一个同学就觉得哇好浪漫啊佢咁样嘅。 哇咩事咯。 你个同学男仔定女仔 我同学是女仔嚟嘅。 OK。係 啦。 咁但你自己就觉得唔知道做乜咁样啊。 可能因为我唔鍾意佢所以我觉得佢唔知做。 你都系不解风情。 我估下先会唔会好多人好鍾意接嗰啲咩飲管花嗰啲。 唔系其实好普通嘅佢就系送一包朱古力俾我食。咁话说嗰时因为我中六先读男女校嘛，咁就系中六嗰阵时候咧，咁跟住我就有一个男仔，其实又即系大家有阵时平时倾偈啦，咁有一日佢就问我啊，你中意食咩噶咁样样啦，咁我嗰阵时又唔知做乜鬼，好求其买朱古力啦咁样，即系好无聊嘅倾偈，跟住到第二日咧，翻学嘅时候咧。我哋要上 PE 堂，我上完 PE 堂之后呢，咁嗰个时间就集中晒所有嘅同学都喺个班房嗰度嘅。佢、呢就无端端即係佢唔知点解绕一个好大，因为平时佢行过嚟我个位系唔需要行过一条路嘅。咁佢无端绕一个好似绕一 圈 系 兜 个圈咁样。跟住行过嚟我个位嗰度呢就一劈包朱古力喺嗰张台。然之后好大声话我请你食朱古力啦咁样。跟住佢做呢个举动之后，其实因为原来佢系中意我，佢之后系有追我嘅。咁但系嗰个 moment 我就好简单以为佢真系请我食朱古力啦。但系后屘慢慢而好耐之后，已经读完中七之后咧，有另外一个男仔就解构翻呢件事，即系佢讲翻呢个情形俾我听，就话原来佢当日都系想追我。 系， 我其实唔系好多人追嘅啫，我就理身先。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因为嗰个男仔佢嘅举动咁样样，令到佢却步。 入包朱古力 系啦，因为佢觉得佢已经好似向我表白咗，佢就唔敢再行动啦。咁在于我嚟讲就系、是、啊，原来呢个举动系抹杀晒我所有其他嘅机会。 哦，即系因为其他人都见到。 系啦，因为佢系好。 但你觉得嗰时候，当时我同你讲话，其实全班入面有大概九成嘅男仔都对你有意思噶。 咁又唔系，唔系呢个 moment。但系咧之后嗰个男仔同我讲，因为其实我。那個男仔 OK 噶，咁但因為佢哋一路都冇所行動，咁而我又覺得係都係我自作多情咁樣，所以就係不了了之嘅件事。 即係另外一個男仔， 係啦，我就係覺得係呢個男仔嘅呢個舉動而令到我冇咗一個機會。 你而家係咪好憎食朱古力？ 所以我覺得有陣時你都未知道個女仔嘅心意嘅時候，你做得咁出面。係一個討厭嘅行為。 喂，咁但係你又咁樣講，即係嗱，如果。假設下你喜歡的那個男仔啦，即係唔係送朱古力那個啦，另外一個男仔佢真係著緊中意你嘅話，我唔會冒冒然因為有另外一個啊不知所謂嘅男子兜一個遠路， 你做咩還不知所謂、 啊？劈個朱古力喺你嘅台邊就我請你食朱古力啊，自稱咁樣，跟住我就卻步喎、啊，我唔會喎、 啊。呢啲男人唔要都爆 啦、啊，佢請你食一排，我請你食一打咁樣啊嘛，我即刻。 因為嗰個男仔請我食朱古力，嗰個男仔佢成個中六同埋中七咧，佢都係好頻密，即係佢都係好追得我好。点讲咧，即系好扬咁样样嘅，系所有同学都知道，我身边啲女同学都叫我， 咁、但系 不如考虑下佢啦。 咁但系问题都知道系咩咧？佢追得好扬啫，但都系追唔到啊嘛。而家个问题系，即系你明唔明啫？你话如果追得好扬咁，但系追到就话啫，你而家追唔到。 但系呢个奇妙嘅位喺边啊？ 系咧，最后屘喺埋一齐咗嘅。 最后屘系原本觉得佢好浪漫嗰个女仔， 同佢一齐， 即系我个同学系同咗佢一齐结咗婚啦，已经。 哇！几易嘅故事咁峰回路转， 真系好峰回路转。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讲到即系男女之间嗰种嘅恋爱啊、倾慕，有时候都可以系几扑朔迷离。因为头先我听阿晶讲咗咁峰回路转嘅故事之后，你都令我谂翻嚟。唔系系好幸福，但系我都即系替佢哋高兴啊！我都替佢哋高兴啊！ 替佢哋高 系啊！咁但系同时之间，你都会谂话，即系估唔到就系当年一个追阿晶嘅男仔，最后尾竟然系同阿晶嘅身边一个朋友，而呢个朋友亦都中意呢个男仔嘅，喺埋一齐咗啊嘛！咁而令我谂翻起。即是我读书的时候我都真的想起一个情况，就是呢那个女主角呢就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埋一起了的。咁而我哋其他朋友入面睇呢，其实就觉得好得意嘅呢一个嘅组合。因为呢由头到尾我哋觉得呢个女仔呢，佢係鍾意我哋朋友圈入面另外一个男仔。 而唔系而家同佢埋一齐嗰个。咁而我哋觉得呢一个佢哋之间嘅相处咧，系个男中意个女多过个女中意个男嘅。 咁明显？ 系啦，系好明显嘅。咁而咧，纵使系喺埋一齐咗之后啊吓，咁咧我都觉得就系个女仔咧，虽然佢已经有男朋友啦，但系佢都好多时候咧，佢关心过你朋友圈入面咧嗰个佢中意嘅男仔，多过佢男朋友嘅。 哇， 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即系部分一啲真系同呢个女仔比较 friend 嘅，即系所谓佢嘅姊妹啦，有同佢倾过嘅，即系就问佢究竟你系唔系即系 根本系唔中意你男朋友 系啦，系咪其实唔够中意你男朋友，或者其实你中意嘅人系唔系另外嗰个啊咁样样？咁而呢个女仔嘅答案咧就系话黐线啦，你点会啫咁嗰啲啦，咁跟住其他人听咧就信啦，系咯咁样样。咁但系咧可能连佢自己本人都真系唔察。就是呢有好多时候呢这个男朋友同这个女仔相处入面呢即是好嘅时候呢其实个男仔对个女仔好 sweet 嘅。咁但係个女仔就唔係有一啲即係对等嘅回应啦，好多时候都比较系冷淡少少嘅。咁而除此以外就喺度闹交嘅时候呢个女仔变得好唔着紧嘅，即係好似好唔介意究竟呢一段关系能唔能够维持落去。 即係随时分手都得嘅， 好似系咁样嘅。咁呢样嘢咧就令到我哋喺度谂啦，喂，其实佢系咪自己都唔怀疑自己个感觉系咁样样啊？ 或者佢根本自己呃自己？ 系咪咧？嗱，呢个我哋都真系思考咗好耐。咁好啦，终于咧就佢哋最后屘系真系分手嘅，分手收场嘅。咁而我呢一个嘅男仔朋友咧，即系几个故事嘅男朋友啦吓，咁佢咧真系好唔开心，佢仲意志消沉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啊！即系晚晚都要揾即系我啊，同埋另外即系好几个朋友啊，又要唔知即系饮酒倾偈嗰啲咁样啦吓，已经我唔饮得噶啦，仲要揾我，即系我净系斋坐嘅啫，系咪？咁于是乎咁就即系过咗一段时间咧，就系、是、作为呢个叫做啊情绪嘅辅导啊。咁而呢个女仔咧，最后尾竟然就系、是。真系同嗰个即系所谓啊，佢关心嘅朋友喺埋一齐咗。咁嗱，而呢一件事咧，亦都导致到佢哋最后尾都系唔能够成为朋友嘅，即系反而之间咧系疏离咗好多嘅。嗱，咁但系我就喺度谂啦，其实点解一开始嘅时候个女仔如果佢中意嗰个， 即系原本中意 A 就决定揾 A 就算啦。 系啦，咁点解佢就即系迟迟都唔去？即系同 A 表白，去话俾佢知，其实我对你有感觉，不如我哋一齐啦。而反而同咗阿 B 一个佢冇咁中意嘅喺埋一齐，而 B 可能就因为追佢嘅啫。咁但其实你可以唔接受噶嘛？即系点解呢件事会可以发生喺两个人身上面咯？系， 我以前都唔明嘅，但我近几年开始明白。女仔真系揾个爱自己嘅， 系 会幸福好多。 啱啦。阿妈就落咧，佢永远同我讲话，即系嗰阵时我啱啱开始中学情窦初开嘅时候咧，妈咪就话嗱拍拖咧就唔紧要，求其边个爱边个，大家都唔紧要，但结婚咧、一定要揾个爱自己嘅人多过你爱佢嘅，咁你就会好幸福噶啦。即系阿妈教落嘅嘢永远都冇错。 咁但系即系而家你哋系咪认同呢一样嘢先？即系你哋系咪都觉得哦系啊，即系第时你结婚嗰、那个唔需要系自己好中意噶，佢对你好咪得咯？咁你觉得咁样真係幸福？ 咁又唔唉，即係又唔可以完全咁样讲嘅，但係只不过当你拍过几次拖嘅时候，你会明白到，因为嗰时我拍拖一定係搵啲我都好有感觉嘅、即係就算佢可能一定对我有感觉就好啦，咁如果佢只不过係鍾意未去到爱，咁大家都一齐到嘅都好啊，但大前提係我要对你有 feel。你先可以谈到情噶嘛？你唔系即系求其揾一个人唔得咯。咁但系慢慢慢慢发现，譬如我身边啲姊妹都系咁样样嘅，咁就系话啊，你梗系揾一个佢爱你多过你爱佢好多噶啦。咁即系总之任何事咁样对女仔嚟讲系着数好多嘅。即系你喺个被爱当中，你点都会好幸福。就算如果你好爱佢，但原来佢对你都系懒懒闲又唔着紧嘅，其实你唔会开心咯。 系，不过我觉得 我系我单向咁样向佢付出。 因为我其实我你咁样讲我都谂起嘅。 所以你个朋友嗰阵时已经睇得咁通透啦。 系啊，但唔系佢最后屘选择咗一个佢中意嘅，而唔系选择咗一个中意佢多啲嘅，可以话。 咁可能嗰个中意佢咧。 不过坦白讲，而家我见到佢哋都好开心嘅，即系两个都开心嘅。但系我唔 知啊，即係有時候又係睇翻啦，究竟即係而家佢好中意嗰個嘅，即係亦都係佢嘅另一半啊。咁究竟係唔係即係真係好中意佢咧？對佢好好咧？呢個我真係唔知嘅。如果你話有比較嘅情況之下，我真係 personally 覺得咧，係即係當年我哋嗰個 friend 對佢好啲嘅，我覺得。 咁但係前度咧， 係啦，但呢啲即係永遠都係啦嚇，即係當局者先至明白嘅啫。我哋呢啲旁觀者睇嘢睇得好表面嘅。 但係簡單啲睇就係、是。爱情里面最幸福的就是原来你好喜欢那个人他都好喜欢你啊。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 觉唔觉咧？即系就算系喺埋一齐之后啦，男女相处咧，有好多嘢都未必敢真系兜口兜面讲啊！可能 apply 落唔到阿 Abby 身上， 因为其实咧 ，Abby 其实佢咩都我话知你感受啊！我总之我有嘢想要宣泄出嚟，我就话你知噶啦。 我都系咁认为， 唔系因为咧，我想讲早两日我真系好乖乖猪嘅。咁话说咧，我未嫁之前都唔需要做家务啦，系咪？咁但系嫁咗之后同奶奶住，咁点都要即系表现下贤良淑德嘅咁样。工作啦，咁我有一日咧就一个朝早就做咗好多家务，即吸尘啊、拖地啊咁样，跟住咧我就 send 咗个信息俾我老公就，我今日咧就成朝家务，真系好辛苦啊，只手咧又巢晒，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小奖励咧咁样，咁佢就话我好啦，买份小礼物俾你啦，点知咧阿老公咧，即系我冇讲要啲乜嘢噶吓。点知佢就买咗一盒咧，好大好大嗰啲积木俾我，系我一直都恨咗好耐嘅。咁你谂下， 你中意啲咁唔等使嘅嘢嘅咩？原来 不嬲，港女都系败家 嘅。但系花你唔要噶嘛？ 我唔要噶，我唔要噶。 即系积木，你要中意砖头， 唔系佢啲积木应该可以压拉嘅， 系啦，即系摆喺屋企好靓咁 样。 系啊，咁我会觉得，唉，真系咧，有一个小礼物，即系我谂住期望佢可能即系送条链啊，或者买个蛋糕仔。点解佢买咗咁多？ 送条链都系小礼物。 个体积好细，意思啊！ 送钻石一笨啊嘛，咁啊点啊？即系咁，即系点啊？ 系啊，咁唔系咁，所以我咪话其实咧，一啲暗示嘅嘢，其实反而会有一个即系， 你都唔系暗示噶咯？呢、這个 系啊，你唔系暗示，唔系 我有冇啲奖励暗示啊？ 我叫佢买份小礼物， 叫错咯，就系你咪就系惊啊！你咪就系叫咗佢买礼物，佢咪买俾你咯？喂，所以暗示嘅意思就系你唔需要叫佢买礼物，佢买俾你先叫暗示 ，Abby。你咪搞错啲嘢真系，其实 好啊，大家系继续。 拗头啊！ 滴晒汗，我好难做落呢个节目，真系我想话俾大家知。好多时候咧唔明白，大家原来讲广东话都可以有咁样嘅误解，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唔系我哋即系其实有时候讲紧即系暗示，系因为有啲嘢你系想表达俾对方知，但系你可能因为顾及对方嘅感受啊，哪怕系唔开心又好啊，又或者可能你自己怕丑，难以宣之于口，跟住你又唔敢讲又好啊。总之你未必敢讲出嚟，你希望你只系透过少少嘅暗示话俾佢知，等佢知道其实你系介意嘅。例如话咩咧？嗱，通常例如话假设你惊对方嬲唔开心嗰啲咧，例如可能头先阿 Abby 讲开家头细务啊，其中一个就系啦，你见到你嘅另一半喺家务嗰方面处理得唔好，咁如果明示嘅话咧，嗱 Abby 话俾你知，明示我哋就话俾你知，搞错啊，家务净系得我做，你唔使做嘅咩？咁样样， 我成日都讲呢句。 系啦，咁呢一个就明示啦，但暗示嘅意思咧，即系好似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佢咧就选择咧我唔讲。 咁但係呢佢又唔会帮你做，佢就由佢呢等嗰啲污糟嘅嘢呢棄喺呢一度。咁就睇下女鬥女啦，邊個頂唔順先。咁而喺嗰個暗示層面上面呢，當嗰、那個即係另一半啊就表達啦，即係話咦嗰啲嘢未洗喎咁樣啦。咁跟住後尾呢嗰、那個另一半聽到之後呢，佢係唔會俾任何反應嘅，即係冷漠對待嘅。咁呢个男仔呢再问多一下啦，咦嗰度啲嘢未洗喎，点算好啊。跟住呢嗰、那个。 你去洗咗佢啦。 嗱咁跟住后尾呢嗰、那个嘅即係嗰、那个嘅另一半听到之后呢，咁佢就会即係可能俾一啲嘅说话去听啊，就係话吓我已经做緊其他嘢㗎喇喎，你自己諗下点样搞啦咁。咁可能系咁样呢，就即係等嗰个男仔佢会明白究竟我自己系咪有啲咩问题啦。咁呢个就系暗示再而呢可以探讨落去嘅。咁而呢有啲位就点样即係难以宣之于口呢，即係我哋尤其是系讲緊夫妇相处啦，呢一个可能 apply 落到去我同 Abby 身上多啲啦。咁就系可能有时候呢，即係对于可能性嗰方面啊，即係你有啲嘅想法或者有啲嘅要求，咁你同对方讲，但係唔系个个都，尤其是啊，即係我成日都话喺香港啊，即係好似表面上好似好开放咁，实际上面有好多嘢都其实喂原来都即係好保守啊，你唔会好愿意同另一半攞出嚟讲啊嘛，你同你身边嗰啲男仔朋友即係好似我咁啊，吹水吹到天花龙凤都得嘅，咁但係返到屋企嘅时候呢，即係娘子。 我夫人， 我而家准备欢衣咯，即系可能系咁样嘅，会好鬼死彬彬有礼嘅。咁即系嗱，变咗有多位咧，你可能 两公婆系咪真系好多呢啲问题嘅咧？因为我之前我都提过，我个朋友佢哋有呢啲暗示嘅时候，就系佢帮佢老公攞衫冲凉，佢唔俾条底裤佢。 哦，系嘛？ 系啊，我之前提过呢样嘢。即系你系咪咁难以启齿咧？两个人结咗婚之后， 即系我觉得嗱，睇你。咩阶段囉，同埋你睇开你哋平时嗰个相处系点囉，有时候其实未必要讲嘅。即係有时候呢你可能我瞓瞓下咁样，喂突然间扫下对方嘅背脊啊，或者系摸下对方嘅手臂啊，咁照计就已经系意会到喔、哦、你想发生咩事㗎啦嘛，理论上系咁样㗎嘛。咁但系呢有啲时候呢就有啲位呢就系、是唔系好知道究竟对方系想定唔想啦个回应。即系可能例如话你扫下佢背脊，你搞下佢手臂，跟住后屘呢对方一开头可能话诶、哎、再瞓侧少少，诶唔好搞啦咁嗰啲呢。嗱咁嗱，而佢呢、這个喂唔好搞系咪真系嗰个叫做唔好搞嘅动作啊，定系其实系一种嘅调情嚟嘅呢。嗱呢一个位呢我发现呢有好多人就系好唔知道点样拿捏。即系嗱夫妇相处系如是啦，有时候情侣都系㗎喎。即系呢有时候呢我都即系听过一啲嘅朋友呢，尤其是喺爱情方面呢即系唔系好有经验嗰啲呢，都枕住有时候会问㗎喎。即系呢可能即系即系拖下手啊，锡下嘴仔啊都 OK 嘅。咁、但系想再进一步嘅时候呢，咁、那个女仔就话咦唔好啦咁样。嗱佢话咦唔好啦咁样，究竟系真系唔好啊，定系其实佢系怕丑话唔好咁粗鲁啊，定系乜嘢嘢唔好呢。嗱咁而通常个男仔你好唔知道究竟我应该系问得仔细啲，唔知你指嘅唔好系边一方面呢，即系你通常会咁问㗎嘛。好难问㗎嘛。 唔好就系唔好。 系啦，唔好系咪真系唔好咧？嗱，咁但系咧，我身边其中一个得意嘅分享就系咩咧？那个男仔佢听到个女仔话，诶唔好啦咁样样，咁于是乎个男仔即刻咧就好啦，停晒啦，突然间咧就即系大家变得好有礼咁样样咧，坐翻喺隔篱就算啦，唔再有任何举动啊咁嗰啲咧。咁而个男仔留意到个女仔咧，个感觉忽然之间又好似佢有次有啲唔系太高兴咁。 哎呀， 咁佢就谂啦，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嘢咧？嗱，咁所以咧，在场嘅两位女士，麻烦你即系明灯指引啦。明灯指引一下， 明灯指引啊！我冇乜明灯嘅啫， 咁可唔可以即系俾啲即系你哋自己啊一啲嘅睇法？究竟有啲男仔听到话女仔话，诶唔好啦，或者好似诶唔好搞啊，或者点样嗰啲，系咪真系唔好？点样分究竟系好定唔好咧吓？ 嗱，因为在于我嘅角度咧，我就好明显嘅，因为我同我老公结咗婚都年几呢个时间咧，咁佢每次即系想有啲暗示嘅时候咧，佢就会特登行过嚟咧，就扫下我嘅背脊，即系好似啱啱乌鸦女 嚟咁样讲，即系可能要掂下你手臂咧，跟住我就好似咏春嗰啲叶问上身，啪咁样就将佢只手咧一嘢拍翻去张床度嘅。咁佢通常咧就即系感觉到我一啲大力嘅时候咧，佢就会即刻停晒所有嘢。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想继续嘅时候咧，我老公又会好特别嘅，佢会开口问。其实呢都好烂啦，你记唔记得上次系几时啊？其实呢都好似我忍咗好耐个咯，不如咁啦， 我忍咗啦， 即系佢会哀求我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呢在于喺性方面呢，我老公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示啲， 系 啦， 即系会同你倾咯， 系啦，咁但系当然买嘢方面呢，我话唔好 你 就要买啦，系咪？ 你会唔会嗌唔好啊？ 我唔会，因为我会动作， 应该系话，应该讲埋，你会唔会你想要嘅时候，你都会嗌唔好啊？呢、這个问题 会清晰啲， 系即系当其实你想有时就系即系好似送礼物嗰种咯，系唔使送礼物俾我噶啦，但其实原来想要嘅嗰种 一样道理。 系 啊，如果系我自己想要嘅时候咧，因为我个次数比较少啲啦，然之后咧我就会突然间有一日咧，譬如我想要嘅时候咧，我就会冲凉淋揽实我老公，揽得好实嘅，唔放嘅，跟住佢就会意识到啊，你揽得咁实，系咪即系想一啲下文，想我揽翻实你啊？咁开始以下嘅动作咧，咁就系咯。 哦，因为其实我同我个 friend。都有讲嘅，即系我话嗱，如果个女仔，因为我觉得其实最重要都系尊重，即系如果个女仔真系佢话唔想或者唔好嗰阵咧，真系应该要停嘅，哪怕嗰个系调情又好咩都好啦、你起码首先佢话唔好嗰下，你首先将嗰个嘅节奏啊、个步伐啊放慢，甚至乎停止先。咁咧，你最多之后咧喺当下，你即系再氹下，问下究竟系想点样样啊？系真系想我停啊，定系点？你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嘅调情嘅技巧嚟嘅。咁你再确认咗之后，先至判断之后做啲咩咯？但我觉得永远都系 咁，好似讲数咁，好浪漫啊成件事。 嗱，唔系嗱，你又要谂啦。如果你讲数嘅话，即系嗱，而家我哋四四六拆掂佢先啦。即系如果你如果你咁样讲，梗系冇气氛啦。但如果你讲紧嘅系即系中间系嗰种嘅语气啊，即系有啲撒娇啊， 即系个头侧侧喺个耳仔边度。 系啦， 其实你咪真系唔想啊。 系啊，即系我谂嗰个系一个情绪嚟嘅。 我谂唔知得唔得咧？全部个女仔话唔好啦，个男仔就喺隔篱系咁话好啦，唔好啦，好啦， 发脾气嘅呢啲， 一路 谂 住唔知会点。 后屘咧突然间话，佢话唔好嘅时候，唔好啦，好啦，哦，你输咗，呢个小学鸡啊，有冇咁容易上当啊？大佬，系啦，咁啊，但系即系最后屘都系讲嗰句啦，互相尊重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时间来到这里了，听日同时间再见，拜拜。 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了，听日再见啦。